第四十集，基尔罗格死眼。毁灭之锤看着天空，旁边是他年轻而勇猛的副官萨贝克。毁灭之锤拍了他一下，显然萨贝克被吓了一跳。 他们不会来了。什么意思，大酋长？部落的其他人，他们不会来了。你把他们派到了无尽之海深处，他们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啊。 他们有龙，白痴。几天之前那些龙骑兵就应该来告诉我们部队的情况，一定发生了什么。舰队已经完蛋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完蛋了。 萨贝克点了点头，闷闷不乐地用一只手摸着自己挨打的脸，一句话都没说，他也不需要说什么。毁灭之锤知道他的副官在想什么，如果他之前没派那些士卒去追古尔丹，现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毁灭之锤紧紧咬着牙，为什么他的人民都不理解他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过去几天里，他在所有兽人脸上看到的都是这种表情，自从他下令从洛丹伦王都撤退起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城门上已经出现了裂缝，工程锤每敲击一下都让城门更加扭曲，而城中的人类守军早已用完了储备的油，只能用烧开的水来浇他们。联盟军队也已经被击退到湖对岸，只能守在桥头，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再有一天最多两天这座城市就会陷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把军队派了出去，让他们无力继续攻城。黑手兄弟刚带走他们的士卒，联盟便毫不犹豫地抓住逆转形势的机会。人类立即从桥上涌了过来，突破少数兽人守军，直接冲入战场。兽人们发现他们被困住了，一面是骑兵与步兵，另一面则是依托身豪高强的守军，他们孤立无援。正如萨贝克所说，其他部落部队需要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才能回来，这前提是他们还能够击败古尔丹和他的术士食人魔，还有他召唤出的帮手们。毁灭之锤不得不假定那些还困在奥特兰克山谷的兽人士兵们现在都已经战死了，那些夺回山路封锁通道的人类一定杀了他们。他的手头能用于攻城的兵力只有现在站在城市面前的这些兽人了，所以他下令撤退。他曾经希望其他氏族能在路上与他们会合，但是那些龙早该来了，显然他们出了什么大麻烦。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古尔丹，即使不是古尔丹亲手杀死了部落战士，但他的背叛也迫使毁灭之锤不得不分兵。毁灭之锤必须这么做，他曾经向先祖之魂立下誓言，绝不让他的种族继续堕落下去。他将用尽一切手段与腐化、嗜血和野蛮做斗争。赢得战争并不重要，他个人的生死也无关紧要，但是失去荣耀的兽人不过是一群野兽，甚至还不如野兽。他们原本是具有惊人潜力和高贵历史的种族，但这些都被自己抛弃了，投入到鲜血与仇恨之中。如果他放任古尔丹不受惩罚地逃走，他一定会对容忍甚至鼓励这种自私行径而负有罪责，他也会对导致整个种族的进一步堕落负上责任。至少这样做的话，他可以说已经尽力了。毁灭之锤暗自下定决心，他秉持着自己的荣誉，也通过自己维持了部落的荣誉。他们也许会败给人类，但也虽败犹荣，而不会啜泣哀嚎。更何况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他率领着他的战士们南下，向着偏东的方向，那里是洛丹伦与艾泽拉斯之间的卡兹莫丹，矮人们的家园。他们就是穿过这个地区来到洛丹伦的。矮人们的确是强大坚韧的对手，但他们的高山要塞也被部落的力量所攻陷，只有铁卢堡还在坚守。毁灭之锤在这里留下了基尔罗格死眼和他的血环氏族来监督对矿山的开采，正是这些矿山的产出最终让他们造出了船。如果他能率领士兵们回到那里与基尔罗格会合，他们就能再次组成一支大军， 足以回过头来消灭那些追击的联盟军队。这场战斗势必非常困难，他们的征服计划也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但他们总有一天仍然会统治这片大陆，建造他们自己的家园，只要别再出什么大的问题。 人类在我们东边。 东边？你确定吗？ 毁灭之锤不需要那个疲惫的斥候点头就明白斥候没有在撒谎，但是那些从西北方的洛丹伦一路追着他们的人类是怎么跑到东边去的？他突然想到了新特兰，他曾经在那里分出一些部队，留下一个氏族在那里骚扰人类军队，与此同时其余部队则向着奎尔萨拉斯推进。佯攻战术起效了，半数人类军队把兽人们从森林里赶出来，显然那些军队没能赶到王都，而现在他们正从东方迎面而来，这说明如果他不够小心的话，两支联盟军队就能夹击他的兽人军队，摧毁部落逃脱的最后机会，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 多少人？ 很多，有一些穿着重甲。 毁灭之锤面容扭曲地转过身，用战锤在身边挥舞巨大的弧线，抒发着心中的愤怒。该死，联盟战士的数量足以击溃他的部队，尤其是后方还有人类骑士作为追兵，而他距离卡兹莫丹还有好几天的距离，更不要说他们根本没看到龙骑兵和他们失散族人的蛛丝马迹。他已经别无选择。毁灭之锤抬起头，与萨贝克目光交汇， 加快速度，全速奔跑，不要休息，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卡兹莫丹。 萨贝克点了点头，赶紧跑去喊着向其他兽人下命令。毁灭之锤看着年轻战士的背影咆哮起来，因为他这样跑起来的话太像是已经被打败后的逃跑，这样光是想想就让毁灭之锤觉得讨厌。但是眼下他不能冒险开战，他要先找到血环氏族，然后他就能回头以更加势均力敌的状态面对那些重新汇合的联盟军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急速行军，毁灭之锤和萨贝克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萨贝克兴奋地指着那个坐在悬崖顶上的斥候， 那里，大酋长， 向您致敬，毁灭之锤，血环氏族欢迎您回到卡兹莫丹。 谢谢。吉尔罗格和其他人在哪？ 我们在山脉深处一处峡谷中扎营，我会去通知您到了。部落的其他人呢？ 基本都死了，另外有联盟军队跟在我们后面快速行进，告诉吉尔罗格让他的战士们准备作战。 面对毁灭之锤直截了当的回答，那个斥候惊讶地瞪大眼睛，他看上去还想问别的问题，但想了想并没有问出口。他重新跃上悬崖，奔跑着消失了。毁灭之锤宽慰了许多，至少当他们准备再次直面人类军队时，会有血环氏族与他们并肩作战了。吉尔罗格是一位聪明的老战士，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依然强大，而他的氏族也十分凶猛好战。黑石氏族和血环氏族联手的话，他们还是远远强过联盟军队。 我们无法与他们作战，无法全员参战。 什么？为什么不行？ 矮人。 矮人？那些骑士救的？但是我们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把他们赶出了他们的堡垒，而且他们离我们很远。 还剩下一处，我们没法攻进铁炉堡，每次尝试都会失去许多出色的战士。 那就别管了，我们眼下不需要那里，我们必须在人类跨过大桥集结之前回头解决他们。一旦我们消灭了他们的军队，我们就能攻进铁炉堡，然后在那里驻军，同时北上去完成我们的征服。 那些矮人太凶悍了，不能把他们留在我们身后。我们过去几个月里和他们交手了许多次，实话和你说，如果我们对他们放任不管，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要塞里像愤怒的黄蜂一样冲出来。我们每攻克他们一座要塞，幸存者就会逃进铁炉堡。我只能猜测那里面究竟有多深，但是整个矮人王国都藏在里面，等着复仇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守在那里，让他们没空冲出来，我们就得对付两支而非一支军队。 毁灭之锤夺来夺去，考虑着这个新信息。他相信吉尔罗格的判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士兵能在这里迎击联盟并取得胜利。他需要继续前进。 留下来，留下你认为拦住矮人以及骚扰人类军队所需要的战士，我会把剩余士兵带去黑石塔。我们能利用那里坚固的石墙建立防御，如果可以的话，之后把你的战士带到那去，也许你可以从后面袭击那些敌人。可能还有更多我们的人会来，从海上或者从黑暗之门来，但是黑石塔是我们的据点，如果在那里都不能击败人类军队，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打不过他们，这场战争就输定了。 你的选择是对的，我也明白古尔丹的背叛有多糟，他会把我们带回打开黑暗之门之前那些充满狂怒、饥渴与绝望、近乎疯狂的日子。无论发生了什么，你已经让我们的人民重获荣誉。 谢谢。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对这位一直畏惧甚至厌恶的独眼酋长产生了尊敬甚至爱戴之情。他一直认为吉尔罗哥是一名凶残野蛮的战士，他更渴望荣耀而非受到赞誉。也许这些年以来他一直都看错了。毁灭之锤转身离开，走回他自己的氏族中，他还有命令要发出，还需要再进行一次行军，也许是他最后一次。